英明帮时一发好牌，对于对方的抱怨咧嘴笑了笑，习惯性的露出了平时那股你猜背的调调，看得时一有点手痒。他拿起牌看了看，耐心的等英明把所谓老家扑克牌的规则讲解出来，结果那确实是一种时一连听都没有听过的打法，其实挺简单的，但是显然没有多大娱乐性。很多人打牌是为了享受赢牌那一刻的舒畅感，所以一把牌打得很快，恨不得几分钟一把。英明这种打法就是纯粹消磨时间的，看着一摞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得完。 我以前在老家，奶奶经常跟我一起打。 一边摸牌一边打，英明随手抓起旁边的鼠干咬了一口。 不过除了我奶奶，这牌我就没跟第二个人打过。 我一直以为你就是毕城人。 我是，只不过我爷爷奶奶还在老家那边，以前念书的时候暑假经常回去。 乡下的感觉和城里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小时候不觉得，现在想想倒是挺怀念。对面石毅看着英明专心看着牌的侧脸，不自觉地笑了一下。 我全家都住在一起，能走动的地方少得可怜。 事实上他长辈都去世的比较早，他奶奶他是没有见过面的，母亲家也几乎没有几位亲戚，后来爷爷被接到毕城跟他们住在一起，逢年过节的也就在城内解决，最多是他父亲的战友同事组个局一起吃一顿就算是过年了。 以前过年对我来说就是大人打麻将，小孩打扑克，饿了叫外卖，反正也没人管。哼，有够无聊。 其实别人家过的也未必比你好，只不过大家无聊的地方不太一样罢了。 英明看了他一眼，打出一张牌催促石毅继续。石毅随便甩了一张应付了事，他想到一个问题。 你是家里独子？ 嗯，就我一个。 这一代差不多都是一个了，有记忆开始就差不多是一个人打发时间。这答案虽然在石毅的意料之内，但是不免有些遗憾。他慢悠悠地打着牌。 我以前特想有个兄弟。 想要哥哥还是弟弟？ 嗯，弟弟吧，可以一直照着，一起上下学也挺好。 英明很少看见他这种样子，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 所以你有恋弟情节？ 屁，我都没弟弟怎么恋啊。 不过大概他之所以会这么照顾王乐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俩人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下意识将对方也看作自己的家人，一直以来都是他照着对方。其实说起来啊，也跟弟弟差不多。鬼使神差的，石毅看着英明。 要不咱俩结拜算了。 后者的反应是顿住了动作，抬起头，那表情像石毅吃错药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英明才慢吞吞地挤出一句回答。 就算咱俩结拜，你也是我弟弟吧？ 哥哥不是你想当想当就能当啊。他跟石毅的问题是先天的，谁都无能为力。这句话显然很打击难得主动示好一回的石毅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咬了下牙。 我操， 他为什么就是老是忘记英明比他大呢？石毅这副吃瘪的样子莫名的让英明心情很好，他很不识时务的大笑了两声，看见石毅不爽的瞪他两眼才勉强收住笑。 说不定等你真有了弟弟就不想要了。 也可能，不过谁叫我没有呢，哪怕是有这种可能也被扼杀了。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惦记的，这是人的通病。两个人就这么一边打牌一边聊着天，吃饭时候心里那点不舒服两把牌打下来也缓解了差不多了。这牌打起来确实有点没劲， 十一撑到第三把，终于有人扛不住的摆了摆手。 不行，我真太困了，得睡觉。 他把牌随手放下，随意的往后面一倒。 你自便。 英明看着他自顾自的躺下就睡，无奈的扬了下眉，随后把牌随便整了整，丢在旁边的床头柜上。他靠在沙发上，有点想抽烟。这地方人少地荒的，环境也显得特别安静。在城市里，几乎碰不到这样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的午后。阳光从背后照进来，还是有点烤。英明懒得动，就任由自己这么待着。视线扫到睡着的石毅身上，溜达一会儿，再扯回到别的地方。这么犹疑了一会儿，渐渐的竟然也觉得困了。他往下挪了挪，把整个人窝到沙发里，双脚伸直在外面，头刚好枕在扶手里侧的软垫上。这个姿势说不上舒服，甚至还有点别扭。但是英明闭上眼睛，甚至没等多久就睡着了。耳边没有声音，也没有喝酒吃药。后来被叫醒的时候，英明有点搞不清楚状况，神情很恍惚地看了石毅一眼，然后很轻地哼了一声。 你怎么睡在沙发上啊？不是有床吗？ 虽然不是双人间，但是一张床那么大，石毅是直接躺在上面睡的，旁边空余的地方还很多呢。他醒来看见英明的姿势，都替他觉得憋屈，双手还环着胸，搞得跟拍艺术照一样。英明捏了一下眉间，头昏脑胀地坐起来。 本来只想闭上眼睛眯一下，没想到睡着了。 收拾下吧，寇京他们过来了。 石毅说完，把手上的烟点着了。他抽了一口，看着英明。 回头无论那边跟你谈什么，你都往我身上推就行了。 后者只是努力地压抑着身体因为不太经常睡下午觉而引起的不适。他看了石毅一眼，没说话。威塞那边跟英明和石毅是分开来谈的，寇金也在。英明见到律师的时候，寇金就在旁边。看见英明推门进去，还站起来迎了一下。 明子，怎么样？你真没事儿？ 没事儿。 寇京这才坐下，临坐的时候介绍了一下旁边的两个人。 名字，我旁边这位是威赛的董事陈锋利，再过去是顾问律师赵坤。 英明冲陈锋利点点头才坐下，对面的人立刻站起来。 英明先生，这次的意外我们也觉得很遗憾，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，如果给你造成任何损失，我们很遗憾。 我没什么损失。董晓怎么样了？ 目前董先生已经被送到医院了，我们派了公司的人一直跟着处理后续的问题。 这次开口的是那个律师，他推了一下眼镜。 至于这次来找英明先生，主要是有些事情想跟你谈谈。 不愧是做律师的，切入问题还挺快。英明扬了一下眉。 有事直说吧。 是这样的，这次活动是由威赛组织的，所有解释权也都是由威赛这边所有。关于这次的事故，我们希望英明先生在事故调查报告出来之前能够不对外公布。 赵坤一边说一边递给英明一份文件。